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明。 Hello，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是啦，咁就新年同阿马仔，系 新年隐藏地喺后边。 系啦，一阵讲，系啊，好，咁我哋系今个礼拜系，哇，有冇啲咩科幻啊，大佬？好似真系一路都冇乜，咁但系今日咪国定法律日， 终于有啊， 都唔知算唔算啦，唉，都勉强可以叫系。 算科幻，设定科幻啊，一设定一科幻就系科幻啊嘛。 咁啊，另外又要呢个啊。乜周公亮话，唉，真系唔知道啊，吓 就唔系滨州男，唔系滨州男，欧洲公亮， 欧洲公亮系啦， 肯定系科幻片啦呢套。 今次系真系行科幻路线，即系以往几集都冇咁明显，呢集真系有科幻路线啦，至少 系。 咁啊，好唔好睇就另一件事啦，咁啊等多会讲啦，系咯。咁好多嘅，系啦。咁啊，甚至乎你一睇嗰啲宫斗片咧，原来新发展咧就系变成打丧尸，咁你一阵都会讲，冇搞错啊！啊，古装打丧尸吓咁神奇，系啦，咁一阵同我讲下，哇，嚟紧好快啊，下月会睇到，哇，系，咁会唔会追上咧？我哋话华语圈吓，下次《延禧攻略》吓二系嘛，打丧尸吓，可能系咁啦吓，咁仲有好多嘅，系好多奇怪奇闻系嘛，打电竞打真系掹枪吓， 系啊，咁啊真系 犀利犀利，系啦， 即系真系开口中啦，系嘛，好多人都讲话 开口中 一镬噶嘛， 我哋有 人提过，有人讲过，之前有讲过，即系话电竞你再落去，总有啲僆仔即系输唔起咁样，去到掹枪咁啊，真系啊，衰咗， 即系比赛嗰下掹枪啊，仲要系咯，真系黐线，咁即系 直播嗰下就听到枪声，哇，真系拍戏都冇咁电影感喎， 系嘛，即系以后大家都系连啱啊，亦好似呢个 Ready Player One 咁啊，连啲观众都会嘈稳阵啲，唉，真系，大家冇去现场睇啊，大佬，唉，就直情 Virtual 装去睇，咪开枪咯，系咯，射唔死我嘅，我个咩嚟啫嘛，个叫咩 Avatar 嚟啫嘛，系咪先？ 系， 即系个个都 I 零嚟啊，你明唔明？我都系 I 零，系咯， 咪亦或者影分身咁嗰啲，打完仲发个透明咁嗰啲咧，即系嗰啲立体投射嗰啲咯，系啊。 系嘛？哦，咁啦，冇计啊，大佬，咁样啊，咁啊，唉，系咯，系咯，咁啊，另外咩下星期都会有啲有另一套系一个鬼戏，我哋都会一阵都会有介绍下啦，好多嘢我哋系，系讲唔晒，系啦，一做样同啦，佢有冇讲漏啲咩想介绍埋？啊，有冇？ 你 想复 完欧洲都录咗未啊？ 我哋都会讲埋咯，系咯。 啊，系啊 ，Netflix 冇错，有两个劇集系啦，就做咗噶啦，咁啊。都是科幻，仲要咧，佢哋又唔系嚟自我哋睇开嘅国家喎，一个系印度嘅，吓，印度都好睇，黑掹掹咁样，咁唔系嘅，咁你撇开黑掹掹，其实好好睇嘅，系啊，佢有佢嘅特色嘅，亦都冇唱歌跳舞嘅，放心，系啊，咁啊，另外一套英国嘅科幻劇，系啊，唔系，即系其实 Netflix 嘅劇真系几集嘅，咁啊，犀利啊，玩变形少女系嘛，即系唔系变咗个飞机嗰啲啊，即系变形女咁嘅咁，咁佢呢两套嘢有乜嘢值得睇，一阵都会讲啦，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嘢嘅，系啦， 系啦。另外嗰套独战要讲，系咪？韩流独战韩流，系嘛？ 系咪？嗰套会唔会啊？系啦，都会啊。 讲咪讲咯，系啊，开咗节目 都一齐倾下，系啦。 一齐倾下， 打多碗都会再同大家讲其他嘅戏，好唔好？ 冇错啦。 好好啦，咁啊讲唔晒，一阵仲有好多嘢嘅，系啦。 好啊。 咁啊，嗱，当然应该啊，如果嗱，我哋录呢刻其实未，我哋唔系一次过录噶嘛。如果我哋睇到啊新嘅蒙面超人啊，一定会同大家今个礼拜讲最新嘅蒙面超人二 号， 系啊，咁竟然咧，好似系首次咧，系联动落嚟嘅，系同上一套， 嗯， 佢唔系完晒，跟住呢度重开系有啲关系嘅，系啊。 对上嗰次 Koga 同埋阿 Gito 系咪算系联续咧？其实 唔可以咁讲，佢调转咧，佢只不过系疑似啫，佢都冇话。 最少啲主角都走埋入嚟，咁呢度係有嘅，係即係阿彪係會出現喺《御龍》 主角冇參與 嘅，唔係上次已經出現咗只彪啦，喺彪度出現一隻彪，係啦，已經出現咗啦，佢已經過咗嗰個世界，唔通就係《御龍》嘅世界最後，咁都唔知，暫時唔知。咁啊同阿龍我兩條基友咁啊。兩條友坐一架電單車，咁一個騎咗一個，睇唔知咩暗喻嚇。咁啊， 天若有情 之下遠長，唉，我睇真係天若有情咁啊，最尾真係三歲冇流鼻血啊。咁啊，咁到底係咪佢哋行下，即係就會出現啊時王嘅世界咧？咁即係佢嗰個世界就係時王啫，唔知啊。咁啊，我哋禮拜日先睇到啊嘛。咁啊，睇到同大家會加錄翻呢一部分啊，係咯。我哋唔敢 promise 一定有啊，即係應該有嘅，係啦，係啦。应该有 ,ok, 好咁我數榜先 好數榜嚟了第一位完全估佢唔到 ,keep 住嚟我的超豪男友啊咁我 竟然就香港都榜首咁 真係呀即係仲要第二個禮拜就爆場啦即係開始可能口碑再度兼啊實情入咗落高啊142場就搵上第一位啊 哇咁到底啊坊間啲人話有咩好睇先 其實我自己嘅睇咗，我又覺得可即係估啦。咁佢就，我覺得佢最叻嘅地方，佢冇話嗰啲富豪係中國籍咯。佢係揀咗新加坡，就即係作為呢個承載住亞洲文化嘅載體。咁叻啊叻，就可能咁樣就 hit 中，可能即係我都係估嘅啫。即係美，可能佢美國佬其實原來唔鍾意。中國嘅啫，就唔代表唔中意亞洲文化。 即係香港人亦係唔中意中國啫，係嘛？ 係啦，就冇話唔中意新加坡。咁同埋亦都有我哋叫做親和力可能好夠，或者叫做話有份量嘅楊紫棋做翻佢即係叫外母啦。咁而套戲其實係 100% 原副作品，佢入面講到佢幾咁誇張嘅家族，有城堡、有遊艇、有私人保鏢、有直升機、有飛機，亦都有曬。 咁個職業係做乜嘢㗎？佢做乜嘢可以有咁？ 聽唔到。 佢做乜嘢可以咁？ 直頭話係地主，新加坡等於香港嘅李嘉誠，不過就話新加坡嘅最大地主，因為佢個襯托位啊，女主角個同學，即係大家一齊留學嘅同學，咁佢先去咗間屋，咁佢個同學已經係嗰啲土豪金，成間屋都係金，已經係好靚噶啦。咁只不過喺佢食飯度講起話，原來佢男朋友就係叫做。當係唔知咩啦，即係楊力咁啦，咩 Alex Yang 咁之類咯，咁佢就即刻成班呆咗，跌曬筷子，唔係嗰個 Alex Yang 啊咁樣，咁啊個女朋友仲話嚇嚇，我係啊 Alex Yang 咯，佢話屋企都 OK 㗎咁樣，跟住佢話唔係 OK， 係好有錢，咁佢即係咁樣襯托住富豪眼中，佢哋家族係富豪中嘅富豪，咁就話係即係。做仲係富幾代嘅，即係已經係新加坡四五代嘅顯赫嘅名族家族，咁兼亦都係大嘅地主咁樣。咁、那個故事最主要就係、是，即係 王子啦、啊，咁 係啦，王子要娶呢個 Cinderella 係嘛？咁嘅二楊紫棋係啦，咁就。就係咁啦，我覺得 楊紫瓊雖失係一個男主角媽嘅身份，但其實即係 Cinderella 裏邊就係害女主角嘅後母啦嚇。係 啊，不過程度上又冇話咁惡毒嘅，即係純粹 冇 對抗。 毒啊！嗰、那個後母冇整毒，冇啊，冇啊，嗰個淨係叫佢啲女，即係等佢阿 Cinderella 唔去，冇得去噶啦，我女婿啫。 明白，明白。 咁佢又冇話點嘅，係咯，即係雖然喺原著入邊恐怖好多 系， 书里边佢切咗啲女啲脚啊， 系啊， 切咗啲女啲脚趾啊，等佢可以着得落嗰对玻璃鞋啊，原著系咁嘅 ，OK， 当然冇出现喺迪士尼版本啦，吓， 系，明白明白， 系咪原著冇话嗰两个家姐系肥婆啊，样衰 嘅， 冇讲 佢作嘅， 系啊，即系可能先啦，就清纯型，佢两个就。其實反而是我們會喜歡那些即是沒有說那兩個家姐是鴨的其實她都是索的但可能即你這種童話式故事當然是清純型即是那個女作家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些嘩什麼是這樣事業線那些就不行的嘛你這種故事裡面 咁你問我講返套戲特別叫做 Amazing 啲就好難得就係話荷里活片入面全華裔啊上次我哋都講過啦咁我今我睇完就發覺好難得荷里活片入面有播咗半首粵語流行曲咁 咁我就真係唔係好記得邊首，好似係陳慧嫻嘅。 即係佢即係有嘅歌嚟嘅， 有播曬，係啦係啦，即係經典歌嚟嘅，係啦，八十年代經典歌，但我唔記得係陳慧嫻。 即係唔係工學機動隊咁自己作隻歌？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同埋係你一聽就識唱嘅。直頭係入曬耳，但我就因為 唔好理佢啦，跳舞 係啦，我都唔記得咗歌名 啦，是但啦， 有成大半首播足粵語咁樣，咁啊覺得幾得 意嘅會唔會係？ 唔好理啦，即係呢一嘢係中香港人聽住有 feel 嘅啫，係 啦，係冇錯。 你唔好 expect 呢個絕對唔係佢美國大賣嘅專輯嚟嘅。係。 咁啊， 我想提出一樣嘢就係咧，呢套戲係非常值得大家研究，唔係套戲。是到底點解一套全華人演出嘅戲可以喺荷里活都大賣啊嘛？即係其實以往咧唔係話冇，但係咧就大賣到呢個程度的確係冇。咁同埋以前咧賣嘅係一種唐人街獵奇啊。咁而今次又一洗呢樣嘢嘅噃，你又唔見得咩舞龍舞獅啊？阿楊紫瓊又冇出嚟耍翻兩下刀㗎、啊？照計係咪呢度冇啲咁嘅嘢嘅？ 係冇，肯定冇。 系咯，又冇啲即係好怪嘅嘢，咁佢反而係一個好現代嘅一個世界嚟㗎嘛，即係完全冇鬼佬眼中嗰啲男人就穿青裝，女人就穿旗袍呢啲咁嘅固有印象先啦。咁到底點解會成功？我哋有答案，即係我哋叫大家要去，真係要 study 下佢呢件事真係成啦。佢到底點解今次會 hit 得中呢個北美嘅係乜嘢 hit 得中個市場？真係要仔研究嚇，係咁啊。我就想讲呢样嘢吓，好咁大家有冇意见？唔系俾我数紧榜嚟，而家实质系 冇啊，冇数紧 榜， 唔好忘记系有冇冇乜特别，我数住先，有嘢再补， 继续数啦。 好，要睇下呢套，大家就有了解一下嘅，到底咩回事系。 好，第二位差啲讲咗粗口 ，L 分布。咁啊，叫做力谷啦，咁都叫 keep 第二咯。你问我呢啲合拍片都未上画就先死九成啊。咁但系都可能因为有古仔啊， 落埋第二位喎，咁都叫死。 系啊，都第二嘅，都第二噶，系啊。 死死死九成。 系啊，上咗第二嘅都算好啊。 睇埋晒票房。 因为上个礼拜去。佢第二個禮拜嘅啦，其實咁即係都叫做算，可能有少少後勁，又或者啲人可能真係追星咧，因為呢套特別就粒粒星啊，真係港星多呢套真係多嘅，係啊，行過啲人都識嘅，係啦咁樣。 但係我睇報紙佢嗰個 poster 就我唔知點解咁寫啊嚇，佢話票房日日冠軍喎，呢個禮拜。 誒聽唔到佢講咩？ 咁樣寫喎啲報紙。 票房咩？ 我明要對正啲啊個聲， 我聽到你講咩好朦啊， 朦胧， 嗰啲講一次， 日冠軍， 咩日日冠軍， 日日冠軍啊票房， 日日冠軍，哦 OK， 係啊，佢咁樣寫啊，我唔知係啦，係咪我個榜同埋真實票房 出？你唔使理佢嘅，嗰啲套套戲都係咩華語第一套科幻片，夠膽寫噶啦，係算數啦，係啦。 但係呢個風暴而家累積票房都係講緊就嚟一千萬啫。即係一千萬都冇未穿嘅，其實係港票破成億就麻麻，其實 咁都 OK。其實佢第一集二隻瀑布已經係一千萬咁上下啦。 嚴格嚟講，你可以去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即係係話佢唔符合咁樣去告告佢嘅，可以啊。邊度有日日冠軍啊你？ 但我覺得咧，三集嚟計都 L 分布都係咁 啦。冠軍咧同第一係唔同嘅，嗰樣嚟解釋係 又唔係話好差嘅，即係肯定唔好啦。咁啊，合格爭啲嗰啲咯，屬於又 即係講都無謂啦，係 啊，講都冇乜謂。 O K， 咁啊有興趣唔去睇啦，即係我期望佢 A B C D 拍到二啫，係咯。 係，冇錯。咁啊，跟住第三位，咁啊，仲喺度與神同行，終極審判啊，不過。票房嘅數字話俾我聽，佢就五千萬都到唔到嘅，咁亦都 滑落得好快。 係啦，滑落得好快，就叫冇乜後記。咁兼咧，所謂傳聞話能夠史上第一套電影嘅兩集同年啦，入到十大票房，咁佢都係美夢成空嘅，因為佢五千萬都冇，今年一定入唔到十大啦。 係啊，第一集添啊，如果你要拉埋一齊嚟計， 如果拉一齊就係咯。咁但係第一集入萬嘅，第一集係五千五百萬。系啦， 佢话要两套啊嘛，两套咪拉。 系啦，两套佢肯定入唔到啦。 系啦，咁咪真系拉低咯，系咯。 冇错。 咁呢个就以呢个 I P 咧嚟讲咧，就真系算系咪可唔可以讲系唔系好啦？唔系好。 如果有三四，佢三冇事四都收皮， 如果咁嘅走勢，係啦，佢仲有信心。 咁咧係食住第一集話正嗰班人入完場之後就冇啦， 係， 真係冇啦，係咪咁？好，下一套。 咁啊，第四位就哇勁喎，義工和也大戰夢村拓哉啊，拓哉 咩嚟？ 檢察狂人，哇！呢套我又覺得有啲味道， 係咪啲電視劇嘢跟住電影版？ 嗱，我覺得唔係嘅，不過阿明係咪熟啲？我唔知係咪電視劇。 係原裝電影嚇？ 哦，原裝嘅， 唔係嗰套Hero 嘅電影版嚟嘅， 肯定唔係，咁啊唔係， 唔係 有 Hero， 一定唔係啊， 一定唔係，因為佢個角色性格完全唔同，即係呢套嘅木村拓哉係型得嚟好殘酷。亦都係好有心計，兼亦都躁狂嘅。 哦， 奸角嚟嘅喺度。 又唔算，即係最後你當佢有啲最後為咗啲公義就走咗去歪路咯。即係佢都係為公義嘅啫，其實係啦。咁反而義工和也就係啱啱出嚟，就亦都係由阿木村拓哉叫帶住做佢叫認當師傅啦。即係你知喺法律界會有好似師徒關係噶嘛。咁但係佢就係出嚟， 佢哋都 係啦，出嚟係啦，老師。咁佢就出嚟好有熱誠之餘，亦都係好守規矩嘅，即係一個好著重法律精神嘅新人。咁就兩個反而有啲 battle 嘅。 係咁啊！頭先阿明想講咩？聽唔到啊！真係。 唔係我話唔係咩冇嘢， 係即係唔係原裝，係明白。 好， 咁啊，即刻我接筆打啲時間會講下呢套。 哦 ，OK， 我去埋交俾筆打 ，OK。好， 好，第五位就贏到九彩，口碑再度動感動加長，逆流大叔啊，上映25日啊，票房穿1000萬。 有冇？ 咁我哋而家有第二個解有隻票 ，keep 住隻票啊，搶住好。 喂，借票啲時間分到拍戲喎，咁即係等日日借， 咪長過 啊，大佬。 佢可能拍都係拍20多組，而家去借票借25日啦。 係咯， 哇， 咪咯， 真係誇張啊， 勤力咯。咁啊，喂，我哋有第二個目標，因為咧呢啲叫做小品類，對上貼即係講緊係小品類啊。即係你下下用咩五個小孩啲校長嗰啲唔係計啦，嗰啲票房冠軍啦。咁同類型比較就要去到狂舞派，當時又係咁樣叫做《明德堅傳》。 你話五個小孩啲校長係小品啊？我唔覺 嘅。我就話唔係咯，所以我就話唔係揾呢個類比咯。係啦，咁如果同狂舞派對比咧，佢個第二個梯級就1300萬。 狂舞派 如果過到1300萬咧，就即係有另一個目標追啦。因為過1000萬呢套都贏曬啦。佢已經成為咧今年嘅港產片非賀歲片票房冠軍，嗱好強調呢樣嘢，因為頭三位咧就冇得追噶啦，因為咧都千幾，即係接近2000萬，咁啊冠軍更加冇得追啦，冠軍就係《棟篤特工》4400多，我記得好似，然後就又有賀歲做《我的情敵女婿》同埋。西游记嘅女儿角，咁呢三套都冇得追啦，系啦。 咁如果你以呢个类型呢，以往就真係未成功过嘅，因为你一拍新啲运动项目呢，之前都奶晒拍㗎啦。咁如果今次呢套竟然有即係一个咦有个成功咁，以往以后呢可能有机会佢哋又搵返啲星嚟，即係组队打下排球啊，打下乒乓波，即係可能都有机会。 我想问下上次运动点五步係收几多㗎？ 系400多，我而家查俾你 400多萬， 几多人关？阿明之后话好嘢喎，心水先。 咁 系啊，唔系好得噶，虽然督到尽。 破风咧？ 我破风仲低，破风买嘢嘅。 破风仲低， 我买嘢嘅，系仲低噶，肯定唔知300定200。 系死证嚟 嘅。咁你计唔计嗰啲嗰个打羽毛球嗰个全力扣杀？ 系咯， 但系好 笑片嚟嘅，其实 讲佢 嗰套就唔算啦， 系啊，笑片就唔算啦。 咁都唔算啦，咁如果咁嘅少林足球都係係嘛？唔係 啊， 唔可以咁計啊， 又係啊係啊，少林足球都係啊， 真係係佢認真現實打嘅，唔係絕招嘅，真係唔 係絕招。講法有呢啲都係激戰都計啦，如果咁樣計法， 係咯，激戰仲似啲，咁反而係。 系咁啊，咁嗰啲就真係打啦嘛，咁即係意思即係嗰啲非打鬥類咁嘅運動項目呢，就真係以往嗰啲都未成功過啊，發生到死啊，咁今次呢度反而以爬龍舟一樣咁特別嘅，係囉， 仲要唔係講 係咯，仲要講大叔喎、啊，大即係講大叔，四十歲大叔就最被人忽略嘅一群嚟嘅喎，即係係咪先？你衰又唔夠衰，靚仔又唔到你。 唔係，你之前解釋過啦，香港以往阿虎啊、阿郎都係中老嘅，實質個講，即反而咧對奶嘢係拍少年少女嗰啲運動啊。係係啊，嗱咁唔知嗱，下次不如試下拍李麗珊啊，係嘛，或者搶包山都得，係嘛，即係實現啦，麥麥嗰時嗰啲講嗰啲嘢啊，係嘛，麥兜啊，係。系啦，咁李麗珊但可以揾翻而家唱歌啊，李麗珊做嘅我驚而家啲人唔知邊個李麗珊嘅，你一你識唱歌個唔識風帆嗰個而家啲人。 係我就知李珊珊同埋李麗珊成日俾人哋撈亂嘅。 李珊珊點會識啊？而家啲人有冇搞錯啊？ 李珊珊， 你知唔知有一個唱歌嘅先？李麗珊 唔知， 你反而唔知。 我 有個做 蘇麗珊個字唱歌， 有主持同埋唱歌，李麗珊真係叫李麗珊。 明白。 咁你咪揾翻啲同名嘅演出都有機會啊，係咪？係。唔知啊，嗱考慮下嗱，李麗珊嘅故事難道唔值得拍咩？係咪？可能都好好睇，係咪？咁你梗係揾即係揾翻個有力嘅演員去做啊，係咪？同埋李麗珊唔係。都唔係後生女㗎，就算攞金牌嘅時候，係咪？ 係啊， 都係算係係啦。不過，即係我覺得成日好，仲有好多嘅香港好出色嘅運動嘅，即係意思香港真係贏㗎嘛。咁嗰啲可以拍啦，係咯。 啱啱 奧運又攞，甚至乎殘奧啊，香港喺殘奧嘅表現先犀利，係大家可能完全忽略嘅。係啊，咁希望真係啊，再唔係你覺得拍温拿都唔夠過，拍埋譚詠麟老豆。 系 以前 系咩？系咩？谭伯系咪咩？哇！阿文都谭咩？铜头嘅，总之佢就改叫铜头啦，唔记得咗。 总之嗰时就系讲佢哋就香港队啊，即系香港系曾经有香港队系啊踢波嘅，吓而家啲人可能都唔知道早过你啲咩 J 列啦，系咪啊？嗰时都唔弱噶，香港队都喺亚洲嚟讲，系啊。 系啊， 系嘛？即系以前嗰啲咩愉丸对星宫啊，成日听噶啦。咁有冇大家知唔知？ 系啊， 一隻有南國隊， 南華對精工係最多人入場嘅。 南華係啦，而一隻只有南國啫嘛，佢哋唔知有南華，你明唔明？ 係 南國隊啊，足球小將啊， 我梗係知啊，係啦， 係咪？哇！而家啲人真係我唔知佢啊，可能連南國佢都唔知係咩嚟啊，大佬嚇。咁會唔會真係拍翻套即係呢啲咧？即係講翻以前哇，好輝煌嘅時代嘅，就是、香港足球有足球嘅輝煌時代，會唔會？唔值得拍、啊、我唔知啊，大家再諗下係咯。咁我嗰睇睇下睇會唔會逆流大叔嘅成功會即係、就是、開創一個咁嘅方向啦、啊。我希望可以啊。 反而我閃電地 check 到，因為我啱啱有嗰個2015年個年表啊。咁全力購殺最後票房1158万啊，係啊，係。咁啊，補翻啫。 我咁嗰時係唔同嘅，我講笑啫。嗰個其實係同打擂台嗰一個個類型。 係啊，打擂台嘅羽毛球板啫嘛，個套路一樣嘅，仲要都係低手喎，低手低腳換 原本我講笑啫，梗係唔係嗰個咁樣入去啫。呢個真正嘅運動項目呢種， 佢都係一樣有少少玩嗰啲嗰個年代嘅回憶嘢噶嘛。阿 B 嗱，唔知大家係一樣係玩嗰種咩八十年代情懷咁嗰啲嘅，同埋阿邊個阿林文聰戲裏面個名咧？叫戚建军啊嘛，大家知唔知系咩人嚟噶？有个咁嘅人噶嘛？ 系，我介绍下，介绍下。 系一个邵氏嘅武打明星。 嗯，哦， 系啊， 哦， 经常性 同 剑翻 打羽毛球冇关嘅，但 系冇关系嘅，系个武打明星嚟嘅。大家如果有睇魔警啊，吴彦祖嗰套啊，佢就系做嗰個有躁狂嗰個老豆啊，嗰個就係啊戚建軍啊，係啦，嗰陣時就實有個講呢樣係啦， 嗯，好 ，OK， 好，咁啊希望啦可以開創一個新嘅路線啦，等港產片啊， 冇錯，係啦， 運動啊， 冇錯，都係算難得就叫口碑再度就叫做為港產片啊，即係沉寂咁耐啊。泛起一啲涟漪啊，係嘛？ 唔係講笑啊，打波啊，其他地區啊，一拍得黎智遠必定係講少年少女呢樣嘢添啊。 係 啊，即係點解足球小將一定係足球小將啊？你拍南華精工唔會係足球小將啦，係嘛？你都成班又係翻阿吳鎮宇嚟踢啦，可能到時係嘛？成隊明星足球隊出翻嚟啦，我到時會唔會做啊演出係咪好正常啫？係咪先？ 係咯，外國都有套街頭組霸王都係應該成功嘅係嘛？係咯， 即係我講話拍運動勵志拍得最多係日本啦，通常都係少年少女嘅嚇，都係仲有學校校園嘅咁。咁其實香港可能就會開創咗唔同嘅路線咯，即係我即係我認為其實可以啊嚇。咁大家試一下，即係係咯，即係大家都係驚死啊嘛，冇辦法啦。咁但係呢套逆流大叔得嘅時候，會唔會可以令大家即係有個唔同嘅諗法咧？係。即係狂舞派之前，你都唔會覺得呢啲戲有人睇啦。 係啊，係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其實係要有個有啲嘢證實咗有，咁即係大家為咗就肯即係夠膽去再試啊！即係有人試又唔使唔去啊，唔好話好好，使唔去咁可能就會有下一個，因為你都 OK 喎，都可以試下拍咁咯，係咯。 系啊， 希望可以啊开创多一个新嘅路线，希望好下一套， 好下一套第六位啊，印度片《起跑线》啊，今个礼拜啱唔啱上就稳收第六，呢套我即刻不打电影时间会讲， 系咪佢有一个家庭咁，即系又有钱又 冇错，要系叫中产，佢又不至于好有钱嘅，咁、所以咧佢啊高不成低不就，佢要入到名校，但又唔够啲真系有钱嗰啲人赚， 好、有趣啊呢个。 發覺原來咧，印度所有名校係有25% 學額咧，要俾貧窮家庭嘅，因為就係要令到佢係係啊，25%佢話真嘅事嚟嘅。 話之理啊，大佬。 係咁，但係出現咗就嗰25% 咧，因為就好似啲中產家庭咧，佢就高不成低不就，佢就寧願扮窮。就要去翻呢啲學校，咁啊出現咗一個咧， 咁啊搞笑喎， 係啦，佢就出現咗一個叫做原來嚟到呢啲位咧，即係連呢個學額，即係唯一貧窮能夠上升階梯嘅地方，都俾有錢冇侵蝕，咁呢個就係呢個咁樣嘅角度，但佢係以咧嬉笑怒罵，亦都有啲叫做笑中有淚嘅風格去拍，咁啊，我覺得係今個禮拜最好睇嘅。 一般專登搬入天水圍扮窮，再攞救濟係嘛？ 係啦。類似，但佢就要做得仲要徹底啲嘅，即係唔止借住嗰度，仲要話要經歷好多嘢，又搞到好多大頭佛出嚟，終於入到，但係就有啲意外咁樣嘅，總之就有啲扭橋嘅。 題材已經夠抵死啦， 個人嘅個人嘅， 同埋你係香港人睇啊，有共鳴啊， 係，即係怪獸家長睇就更加會覺得佢有好多諷刺啊。 唔止啊，香港你真係為咗入學乜都做得出呢一 係啦，佢又玩呢啲 好嘢啊！呢啲嗱呢啲咪國際都有共鳴，即係 其實即係國際議題嚟嘅，其實冇錯。 不過佢就玩咗係個印度嘅狀況，但係咧其實呢個議題係全世界都有嘅。 冇錯，咁而男主角值得一提就係少年派嗰、那個即係大過咗喺個即係自述自白嗰個人。 哦，嗰、那個 係啊，即係訪問佢記者訪問佢個人係啦，嗰、那個喊嗰、那個。 都係個好細個細路女嚟嘅啫。 係係啦，任何嗰個就細路女，主要其實都係爸媽做戲啫。 哦，咁樣。 小朋友都好側邊嘅啫，係啊。 有冇唱歌跳舞嘅？ 有。佢有堅持翻有都有，但係唔係要教 睇咗㗎啦， 我睇咗睇咗。 咦咁一陣會唔會講埋？ 會不打電 話。即係呢套真係幾特別嘅，係呢套幾特別，係一陣打不打講好。 係啊，冇想講。好，跟住第七位就到終於科幻啦。 係、 哎。今個禮拜上嘅《國定殺戮日：逃亡前傳》係呢套，我陣間會一齊講啦，係咪 好啊，係啦。咁呢個大香港算唔算得咧？ 得唔得？ 明 顯就 得， 我睇嗰場咧， 哎呀， 我睇嗰場直頭吹風喎，我旺角半夜睇，我諗接近30多人咯， 可能喺你後邊吹風 係緊到，係啊，即係吉曬啊意思，係啊，即係係 飛飛飛飛，好猛 啊，咁啊出到去有傳已經滿座啲， 大佬係咯，好驚啊大佬。 咁啊，都難噶，因為我禮拜五，唔係禮拜五啊，今日禮拜五係嘛？應該禮拜四半夜晚睇旺角見到好少咁少，咁 啊，係啊， 我睇嗰啲好多都八九成， 喎，因為咁， 係啊，即係唔掂嘅，證實咗。 係啊， 同埋有人搞錯咗，我睇完行樓梯，因為我睇旺角百老匯，有人係咁講話呢套啊第三集啊，同上集啊個時間線啊續翻咁樣，其實呢套係第四集，第三集上兩年前咪講過，有套係講大選噶嘛。大選當日同埋美國總統，所以呢套應該第四集， 係啊， 呢套第四集。 呢套係前傳嘅前傳， 係啦，第四集就係個時間軸嘅前傳，係 未係前傳添啊？ 冇錯， 係前， 其實唔係前傳， 前傳都未連接到第一集。 係啦，實驗中嘅實驗，係啦，係啦。 我懷疑佢前傳都想開三度，係啦。咁啊，應該係賴嘢啊，我覺得佢係咁啊。一陣講啊，一陣講啊，陣。 係啊，慢慢啦。 係。咁啊，阿柏生同芬芬都睇咗，係啦。好，一陣講。 跟住 下一套， 第八位卡通片仲顶住啊！《鬼灵精怪大酒店》第三集，怪兽旅行 未到嗰度攻略啊？ 未到都未到啊，第八啊都未到啊，系好惨啊！但系不至于跌出十大咁又不至于。系啊，咁啊第八呢套啦，咁啊已于公布埋第九啦。第九就系、是、哇，林在峰亦即系林贵人嘅翻翻啊，梁朝伟事隔我唔知几多年都十年啦，叫做攻即系叫做异地攻略系列，马楚成作品嘅第三集啊，欧洲攻略就简称括弧濑嘢攻略。 而家点解有另一套攻略咁行都成唔到个势系嘛？ 系啊，濑晒嘢。 冇元气攻略带到个攻略。 其实系啊，佢横掂都烂底啦 ，crossover 元气搞啲网上片。即系无端端系古装嘅，系啊，古装嘅人拧出嚟喺度拿个 iPad 就话我要睇呢套欧洲攻略今日。 即系梁朝伟做翻韦小宝。 系啊， 系嘛， 分分钟撞啲嘢出嚟咁咯，系啊。 韦小宝系边个？边个皇帝话我成个都搞错啊，大佬阿明。 康熙，康熙嘛。 康熙啊，咁啊早啦，就系咯，大佬。 佢阿爷啊。 嚟唔到应该瓜咗啦，唔系咁点样死咗啦？韦小宝都系嘛。即系你去到延禧嗰阵，就要提起啊嘛，佢有韦爵爷呢个鹿鼎公啊。 系呢套就即系坦白讲就真系都难搞噶啦，咁啊亦都系发行咧，都即系以咁大声嚟计，都完全唔搞嘅，接近，即系佢除咗即系搞下 佢系咪一无是处，又未至于，因为佢喺佢呢个类型啊，即系我类型意思即系佢呢种类型啊，即系我哋讲嘅系似啲咩咧？富山春宮圖啊，嗰類或者 啲， 唔係啊，個類型啊，個類型啊，係啊，或者嗰啲即係總之有啲神偷咁偷嘅嘢啊，咁或者類似而家嗰套電視版，或者佢啲類型嚟講咧，咁佢就拍得好過頭先我哋講嘅以上幾套，都係咁講啦，係啦係啦，一陣我哋會長講嘅，一陣會長 講。 咁係梁朝偉，只要唔係諗住王家衞就係賴嘢㗎啦， 嚇未必咁嚴重。 唔係你咁講，梁朝偉未必啦。嗱，梁朝偉嘅， 我 無間道 啊，我意思係近年啊。 哦，咁冇啦，咁啊近年佢都唔係拍好多戲啫。 係近年唔係拍， 佢都唔係拍好多戲啫。係咯，唔可以點樣作嘢，唔關梁朝偉事嘅，我覺得呢啲嘢即係或者係加加埋埋嘅原因啦。我又唔係覺得佢冇心機拍嘅，我又唔係，即係其實佢裏面你攞啲鏡嗰啲，我又唔係肉酸嘅。係一陣長講啦，一陣會講嘅。 好啊， 一陣會長講嘅。好，再下一套。 好，跟住第十位啊，守住個尾就仲喺度啊，《職業特工隊半翼之謎》啊，咁呢度亦都報告，佢就係香港票房入面嚟嘅，《職業特工隊》六集票房入面最高㗎啦。係咁啊， 香港 嘅。係啦，香港啊，穩攞5500萬咁啊入限，今年十大5600萬嚟嘅，即係唔係700五六九嘅已經。係啦，咁我相信過埋5700㗎啦。咁又係啦，穩入十大啦。 好嘅。咁有啲係新上嚟喺下面嘅。 係有大把，係啊，因為今日好多，今個禮拜好多另類戲係入曬底嘅，包括先嚟守住個11尾門啦，《名偵探柯南》《零的執行者》咁啊，40場嘅姿態咧，其實佢都個人氣指數都貼近第十位噶，都爭少少嘅啫。 咁正常又長 受歡迎嘅， 算多，係啊，係 啊，長線算唔算多？ 正常算 OK， 係咯，算多嘅。咁 啊， 柯南戲奇怪嚟，真係。都 keep 住喎，你仲要日本又好咩？其實都好耐啦，呢個 IP 係咪？你係 因為我問過， 調翻轉你再做金田一都未必過睇啦。係 啊，但係柯南因為咧 ，Viu TV 播緊 ，Viu TV 有播，所以就話新嗰啲僆仔就知 嘅。呢個就香港嘅，係 啦，香港 全球其實咧，柯南都仲係唔知點解再有人睇嘅，好奇嘅。 但漫畫未完都係嘛？漫畫完咗未啊？漫畫好似未 仲唔係啩？仲做緊咩？柯南 唔係㗎，漫畫好畫咗好多期㗎，係啊，佢好長壽 啊。 但係完咗未？我真係唔敢講。 我真係唔知啊。點啊？電視卡通就應該冇啦。咁但係就年年有套劇場版嘅。咁佢真係算都幾 keep 到嘅。因為你都知啦，之前話勁過叮當嘅妖怪手錶都謝咗啦。係咪？咁柯南作為一個即係偵探類嘅，咁佢我覺得佢而家人氣超過咗金田一，而家我驚而家啲人係唔好睇過金田一㗎，即係而家新嗰啲嚇，但柯南就必定會識。咁同埋咧，每一次有親啲乜嘢奇怪嘢咧，啲人就會玩柯南㗎，就會喺度查案，咁就會用柯南嚟去做一個象徵嘅。係啦，有啲咩要網上人肉搜尋啊，都會用柯南嘅音樂嘅。係啦。 咁啊，係嘅，咁佢唔會太差嘅，係啦。好，咁啊，仲有啲咩係 跟住就今個禮拜有上嘅，仲有就其實值得推介嘅，不過就跌到好低啦，第二十位啊，哦《論盡爆煲媽咪》咁啊，英文名叫 Tuna 朗喎 ，Tuni 啊，係咪 Tuni 係咪英文名？ 都唔知喎，咩戲嚟㗎？ 系啦，因為個女主角好大機會話問鼎今年影后嘅，係啦係啦， 再攞噶咯喎， 攞多次喎， 係啊，再攞梗係再攞啦，就查理斯花朗啊嘛，係嘛？ 哦，佢今次唔做打女啊， 佢做個都幾大肚，即係嗰啲叫咩？即係獨守空房嗰啲，係嬲憂媽媽咯， 係啊， 係啊，嬲係， 哦， 又係中年危機咁樣，你講 係啦，靚樣靚身材。即係做個平凡媽咪， 上次又耍到男人咁樣係嘛？嗰個咩原子殺機係嘛？ 係， 今次又變呢個搲女人係啦。 啊，變格飛車割埋頭添啦！ 但係嗰個仲型啊嘛，仲係 係嗰型咪 咯， 係咯。而家呢啲係成搲爛塊面，大佬。 啊！呢套啊 sell 演技咯，俾曬位佢，因為真係獨腳戲咁滯，即係全套戲都佢係住嘅咁樣。 即係我唔 sell 樣啊，而家我係 sell 演技咁啦，係咯。 冇錯。 嗯，咁好唔好睇㗎？ 其實我未睇，係啊，你分分睇。 咁但係就似乎啲人唔係太啱口味，定係其實 係 正常㗎啦。 正常，不過場數都唔多，得四十零場嘅啫，係啦、哦。不過就跌到十九。 四十零場都唔算少㗎啦。 唔係跌啊！你話新㗎嘛？ 係啊，新嘅啫，係啊，即係已經沉咗落去啦。 又 一出。 係啊，有機會未到禮拜六日啦，因為我哋早咗數榜。 啊，咁係可能嘅，即係而家 睇下之後會唔會點咧？不過呢套就唔係 action 啦，又搞到歪曬，咁有冇個 selling point？ 對一般觀眾嚟講就唔知，係啦，好難講，係啦。即上次原子殺機點嘅打嘛，係咯，無論你想唔想睇女戰士幫，係咯，咁呢套真係唔係啊 ，drama 嚟嘅，係咯， 冇錯，咁另外數就見到新戲啦，我老婆日日都扮死，同埋鄰座的怪同學都係優先嘅，優先嘅， 哦，優先 ，OK， 咁係 啦，呢兩套都過癮嘅，係啦，不過就到正常先講啦，咁而真係正常有套又落咗底咧，就華爾街狼群啊， 咩嚟㗎？ 佢應該講華爾街咯，我其實唔知荷里活片嚟嘅不過，應該係話來自八十年代美國洛杉磯真人真事嘅講個金融大亨，但係八十年代嘅應該要講翻， 係 啦，一啲華爾街嘅唔知一啲可能叫劇情片啦，可以咁講，係啦，好再落去咁佢 主角其實吸引嘅喎，其實係主角 咁有邊個咧？ 寶貝車神啊，即係啊 Baby Drive 個 啊，係喎 ，Baby Drive 係啊 ，Baby Drive 同埋皇家特工個男主角啊， 咦？ 哦， 佢兩個 配搭起身喎，係咯，配搭起身， 唔傾斜啊！你講 男主角 OK 喎， 唔係啩？呢兩個 OK 喎，真係係 啊， 兩個都好睇喎，其實係 喂咁樣都冇人睇啊？ 係佢又真係又上得好似 咧，唔得係因為 嚇邊個咧？ 個配角啊，配角係 Kevin Spacey 咯， 即係 邊個？ 即係之前奶嘢咩性侵嗰個？ 不記為低係嘛？ 係啊。 紙牌屋。 係啦，即係。House of Cards。 咁但係呢啲就美國就或者關事啫，香港唔識就邊個啦？ 香港呢兩個男主角應該有叫助力嘅喎，照計。 有咯，有啲叫助力嘅。 奇怪啊！ 但會唔會唔係動作片嘅關係啊？ 但華爾街都 OK 喎，個題材我覺得，但係場數係好少嘅，得23場嘅啫。 即係睇好都睇好㗎啦。 戲院都冇乜點即係偏落去啦，又係係咯。 但係我見到呢兩個主角係有興趣睇嘅，其實係。 哦， 係。 O K。 選角吸引嘅。 即係就算佢哋 都啱嘅， 唔做 嘅，唔係話係啊，唔係話老餅嘅， 都有興趣係咪？ 同埋都幾新鮮啦！呢個配搭，我覺得佢哋兩個 係 係 咁啊，郭晉安加呢個林文龍，你睇唔睇？ 係真係太老啦！ 講咗郭晉安就會睇，又齋嚟嚟都會睇。 下星期又睇到啦，啊無線唔使錢咁啊！我相信 呢兩個僆仔好睇好多， 都係嗰個題材，都係講呢個股票。OK， 好啊，大家睇下啦。我覺得嗱，無線咗啦，再創世紀啊，咁啊，不如睇呢套啊，呢個 Kingsman 加呢個 Baby Drive 嗰個啦，係啦， 係啊， 好，大家留意翻，係啦，有套咁嘅叫咩名啊？講多次。 華爾街 羅群啊， 羅群係啦 ，OK， 係 啦， 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啊有興趣睇睇。 好，最後啦，真係我哋會講嘅，亦都重點講嘅， 嗯， 亦都唔錯嘅，我哋覺得，就但係跌咗落去 number 第33位啊，獨佔寒流啊， 唔係啩？呢度 寒冷個寒啊，正常嚟啊， 點會咁嘅？即係賴嘢喎，頭先傾成搭， 係啦，十八場， 點解會咁？ 實在太少。始終嗱，獨佔香港都唔係好得啦，票房咁佢就獨佔嘅 reboot， 係啊， 可能 boot 就 boot 錯咗個種啊，咁變咗就即係發行嘅睇探啦，咁啊好少場數做嘅啫。 喂，但係套嘢唔差嘅喎， 係唔差喎，玩就玩就玩啦，我哋 係啊， 我哋用咗半節時間講佢嘅，係啊，即刻會講嘅。 阿明 數曬啦， 阿明講咩？ 係啦， 冇， 佢即 係 明想講咩？ 冇我話咩咧？咩韓片其實香港咧，其實得，你其實見唔好見到佢《轉神同行》得，就以為大部分都得，其實大部分都係唔得嘅。 係大部分韓國片係唔得嘅。咁耐得都係，譬如《軍艦島》啊，《屍殺列車》啊，幾套 都大片。 嗱，譬如你話《當馬東石》啦，《神秘大叔》都炒嘅。神秘大叔 系啊，唔系啩？ 200萬都冇啊！ 哎呀，咁嘅， 就算 咁嗱， 有啲星啊，李文浩啊，咩李炳宪嗰啲戏啊，其实都唔系咁好票房嘅啫。 系咁，即系譬如嗰套咩《逆权公民》咩一咩咩1982年87咧，唔差噶，都唔得嘅。但系《逆权司机》得啊，《逆权司机》得啊，因为口碑好啊。 啊，真 系 好个别情况。 系啦，即系要睇你白唔白口碑，你冇口碑都死。 嗯。 有天眼真宗同埋盜賊門啊，盜賊埋門有埋港星咧，都係麻麻嘅啫。咁盜賊 得都仲冇退 咁樣，死啦咁樣， 都退。 咁嚟緊嚇夾雜住呢個《屍殺列車》嘅所謂古裝版嘅呢個《屍殺帝國》，即係我哋頭先講過提起過嘅古裝打喪屍，唔知真係有冇一線生機咧？如果咁搞， 咁 係咯， 唔一定嘅咁就誒 個題材新穎啲最少係嘛？ 同埋又好睇邊個發行， 係冇錯。 係啦，你話揾安樂發行去當正《屍殺列車》咁谷，有機會翻翻。 今次唔係啊，唔係。 係啦，如果唔係就即係獨佔寒流咁發行就未開先插到落底。 即係都係要睇嗰個 market 其實。係 啊， 其實 即 係 不值博博啊，係啊，你咁樣推落去。 本身嘅質素嘅，因為大家都冇入場，都唔知個片有冇睇，係啊。要引咗大家入場先得，係啦。 冇。 咁我依家會介紹 嘅。韓國嘅怪獸片嘅喎，其實係。 唔係啊，唔係啩？即係你知香港會上？ 係啊，10月4日有咗叫惡獸啊！ 哇，係啊，係啊，呢個係啊， 係嘅怪獸真係哥斯拉咁嘅樣嘅怪獸嚟。 唔係 啊， 係 啊， 係 啊，有套咁嘅嘢。 正喎，係咯，係。 好似呢套好似上網有喎，好似上網有喎呢套。 因為抌啲畫頭上嚟俾大家睇下呢套，我好似冇睇過，係啊，抌個畫頭上嚟先。 睇個畫頭。 係啊，有冇啊？抌上嚟群組俾大家睇下。 我抄一抄個畫頭，抄一抄畫頭。 嗯，好嘅， 好， 但系咁啦，喂，其实大家成日数咧，彼得套都有数过啦，以往，喂，睇见唔见咧，会唔会榜尾啊？唔系有套，我成日见到有套咩啊？大迷信 系嗱，有上嘅，点解咧？新光戏院，因为新光戏院咧，而家佢分开咗噶，新光大剧场啦，佢侧边有条楼梯咧，佢改咗个以前嘅剧院嘅上面嗰 part， 系 改建咗变咗 Super Free 啊。Super Three 就三個屏幕嘅一個戲院，咁而 Super Three 入面咧長期上住大迷信三，潮爆開運，就一日一場，就問你死未？係啦，所以佢嚴格講係上緊嘅。 佢勁過彼得套嘅，如果咁講嘅，係好似係三月就動到依家㗎啦， 但係事實啊，勁過 上喎，即係 係。你話邊套先？ 專院咯，係啊。 系啊， 咁當然啦，因為李居明都真係貢獻不少嘛，對香港粵劇而家， 係係 呢個講真嘅，呢個唔係我大佬，唔係笑嘅事實嚟嘅呢個，係咪先？ 真嘅，佢連劇本都寫埋。 係啊，唔係同埋佢而家個講法就係話，佢而家拍呢啲唔係去道理迷信，佢都係話係叫你唔好迷信嘅。雖然佢套嘢叫大迷信，係 係 係啦，係咁嘅咁啊，即係等於你講神秘嘢，唔一定係叫你去即係。信啊嘛，即係你泡泡都係即係踢爆嘅啦，玩係咪？即 係 唔知我，因為我冇睇過《大迷信三》啊，唔知佢點啊。即係我想講下啫嘛，其實呢套咧仲喺度嘅，即係因為呢個係咪計彼得套之後呢套先犀利啊？係嘛？係。佢後勁先犀利。 嗯。 我嘅得閒去開啊，北角嘅朋友可以係啊呢個新光戲院係啦，冇錯啦，係反正嗰個榜嘅，睇會唔會跌張飛出嚟咧，可以即係有超越時空啊嗰啲咁嘅能力啊。OK， 好 嘅，好。咁啊，數完啦，係嘛？好， 數完。 好，以上係香港觀眾嚇，又有報。 係冇，唔係係啊，係啊，呢、這個嗰、那個《職業特工隊》第六集，我想講一講就係、是，內地就今日上咗畫啦，係啦。咁、 哦、 就佢嘅成績咧，就都非常之好嘅，就1,6800,000啦，第一日嘅票房。 哇！ 係啦。咁、 哦、 就預測嚟講咧，就應該會高過上一集嗰百億幾噶啦。咁就睇下佢點咯，有可能過十都唔出奇，係。 嗯，好，冇啦，系咪？ 系冇啦。 好，好，咁以上系香港嘅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嘅啫，唔中意顺晒，你都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识嘅，系啊，咁你要讲下呢一套《国定杀六日》嘅前传啊，应该叫做 系 冇错， 叫咩名？ 全 名 逃亡前传啊！ 逃亡前传系啦， 逃亡前 传系啦，咁啊就一个逃大个逃啦，当然系啊。 系。 如何咧？咁啊，主要真系入场睇嘅就系分分同啊，不打啦，我哋枪版嘅啫，我哋嗰啲系啦，即系都有睇，系啦。 冇 错。咁啊，一齐吹吹啦，咁点样？等两位 先。不打， 分分讲先。 系，不打， 分分讲先啦。我头先数个榜，你讲先。 好，我讲先。咁我就其實國定殺六日呢個系列呢，我不嬲到我覺得我 OK 嘅，我鍾意嘅其實係。 係。 之前 設定話可以啦，我覺得。 之前嗰三套呢，我就偏好鍾意第一集多啲嘅其實。 我都係。 好多都係。 我都係。係。 但係我覺得第二、第三集都唔差嘅其實。 係 ,OK, 都 OK。 都可以嘅。同埋佢頭嗰三集呢都有啲演員係會串連翻，即係你當係一系嘅係可以，因為 即第二集同第三集嗰個即係揸車同埋就變咗嗰個女議員嗰個保鏢係咪都係同一個人嚟㗎嘛？ 係同一個人， 即係嗰個 cosplay 啊，即係美國隊長嘅 cosplay 啊。 係啊，即係 cosplay 啦。 佢係連續嘅，咁另外第一集入去屋個黑人咧，就三集都有嘅，其實係。 是即嬲尾佢哋救咗入屋嗰、那個係咪？ 係啦，救入屋嗰個黑人，咁係第二、第三集就做咗嗰啲當係 反抗 軍嗰啲嗰啲幹部咁樣啦，變成。咁都係有連續嘅，同埋我覺得我喺國定殺六人咧，我就唔係中意睇佢嗰啲 action 啊，睇佢啲殺嚟殺去嗰啲嘅，我反而係，我反而係想睇下佢嗰啲心理描寫啊，即係人嘅 問題咯。 去到一個咁極端嘅環境之下，我究竟會點選擇呢？我選擇殺定唔殺，定係救人呢？定係就睇下嗰啲好明顯係講緊上下階層啊嘛，呢個係。 係啊。 咁我想睇下啲低下階層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佢點樣掙扎去求存啊？我覺得係。同埋政府嘅陰謀啊，即係我會睇呢啲嘅。如果係國定殺六， 咁啊第三集就嗰個貴為議員嘅嚇女議員，佢都跌落咗呢個危險啊嘛。咁佢又點樣去求生咧？ 係啦，我覺得呢啲佢三集喺唔同嘅擺位，我覺得都有趣嘅，其實係 都有趣，冇錯。 都因為三集都唔同啊，佢冇同 佢因為佢轉咗啲唔同，冇錯，唔同位置、唔同角度、唔同性別、唔同種族嘅人， 即係話 冇錯啦，冇錯啦。 我照做一次又唔會嘅，咁我所以覺得第三集係 OK 嘅。咁就講翻第四集啦，佢就係講第一次，係啦。咁我睇翻咧，佢應該佢係講翻2018年喎，照計係。 即係現代反而而家變咗係。 係啦，因為佢第三集佢講翻第三集係講2023嘅，如果我冇記錯。 其實係一個近未來嚟㗎，大家唔好以為 係 近未來。 係 啦，趁而家睇現代 ，OK。 咁佢就話，因為美國呢個政府已經唔得啦，咁就經濟都唔好，人民嘅生活都唔好，咁就有第三個政黨就崛起，咁就話要實施一個呢個叫國定殺六日呢一個節目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多人反對啦，因為咁唔人道啊嘛呢個。咁佢就話要喺一個隔離咗嘅島就做一個社會實驗，睇下 O 唔 OK。行唔行得通呢件事？ 如果行得通嘅，先至會通過呢呢個節日嘅啫。其實係。 咦？咁今集咪變咗，只不過嗰個實驗，咁就好似啲大屠殺咁喎，即係其實係。 係咯。嗰啲咪監獄實驗啊，即係類近嗰啲。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啦。咁就佢呢度個設定就係，佢就梗係先向啲低下階層。即係冇錢嘅人開刀啦，因為你有錢嘅人，我一定唔會參加噶嘛，其實係。 冇錯，咁揾咩誘因去引佢咧？ 啊，咁 俾錢五千美五千磅好似， 係嘛？啊，願意留低喺呢一個隔離咗嘅島嗰度嘅，唔離開嘅，你就咁你喺屋企坐啊，你都有五千蚊美金㗎啦，其實。 以為啲真人食雞喎，真係係咯。 即係能夠存活，應該話係啦 ，ending 日光即係出陽光出得翻嚟咁樣五千㗎啦。 咁當然 係，即係唔係應該話你有命攞咪有咯？ 係啊，有命攞就有。 係啊，冇計算啊，你嚟仲有命嚟攞錢咪俾你咯， 但係佢有咩嘅？佢 俾你你都攞唔到啦。 係啦，但係佢要參加嘅，參加咗佢要打個追蹤器去你個血管度嘅。係啦，即係你唔係話就 另外有額外嘅搶有錢嘅，其實係。 係。 即係你可以唔參加殺戮嘅，你可以咁坐屋企嘅啫。 哦，即係有唔同嘅，有殺人又唔同嘅，哦。 係啦，有殺 人加錢 獎金嘅。 系啦，你离开间房又揸钱，系啊。 咁杀人多会唔会多啲噶？ 应该会， 可能会，应该会。 咦，咁样？ 系 啦， 咁点解要咁做咧？咁呢个系煽动人去杀人啫喎，做咗啲咩实验咯？ 佢呢个实验嘅目标就系要煽动人去杀人，即系越系杀人就越会成功啦。佢呢个目标就 系， 系。如果你冇事发生嘅，呢个法例系唔会通过嘅，其实。 系。 佢就要多人杀人啊，先至会通过到呢个法例嘅。 点解咧？点解要咁咧？ 因为阿 May 姨啊，阿 May 姨呢个角色系一个心理学嘅博士。阿 May 姨即系而家新蜘蛛侠阿荷兰仔嗰个 May 姨， 系 啊，即系好好美艳嘅 May 姨啦。 风韵犹存， 即系同阿钟丽缇有一对嘅个版本嘅呢个， 我觉得系。 啊呢度 系呢度靓啲，专业啲 咯， 系啊，仲靓过。 哇！ 真係犀利啊！ 同埋認真啊， 做翻靚 嘢啊，同埋好認真嘅，即係講嘢好威，有自信嘅，係啊，好有自信嘅。 佢 係 個博士啊，一個有學識嘅人嘛，佢就唔屬於嗰個政黨嘅，其實係佢一個中間人，中立嘅啫，其實係。因為如果呢個殺戮日冇人死傷嘅，咁其實就達唔到政府要泄憤嘅目標啊，即係人民泄憤嘅目標啊，或者減少人口呢個目標係達唔到啊嘛。咁咪等於冇 佢釋放暴力， 係啦，所以 佢個方係釋放暴力。 但係你用獎勵式去達成，同佢自然去達成嘅兩件事啦。 係啊，但係 咁呢個實驗冇意義喎。如果要俾錢而令到你做， 因為我哋兩派人啊，有就算你有錢，啲人都因為殺人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啊嘛。其實對一個普通嘅市民嚟講，咁啲人都係抱住我留喺度，我都係攞你個基本五千蚊就算㗎啦。即係好少人會諗住出去殺人嘅啫，其實。 嗯， 即系个个都谂住啊，我代你五千蚊咪算鬼数咯。即系佢哋仲甚至乎系喺度开 party 添喺度，即 系 唔会 即唔止冇杀人，想去玩。即系我留喺度唔有选收，咁就要搞咁多嘢。 因为个个都觉得冇人会杀人噶嘛，其实系。 哦 ，OK。 系啦，咁就所以政府反而到最尾咧，系反而系会派一啲雇佣兵啊，去白衬一啲普通市民去杀人。 哦，即系挑起啲 所有嘅人互相残杀。系啦，咁呢度喺呢一度都有做到出嚟嘅。我記得喺第二、第三集都有僱傭 都有 出現嘅，其實 係 即明明冇港獨嘅，就自己作出嚟有港獨 咁樣啫。咁自己搞掂佢，即自己推動就話你有咁樣嗰啲咯。其實我話真係食得正，我又反而係咦咁又要加分喎套戲。 咦？俾我哋咁講一講，又有 point 咗啊！即 係又有 point。咁個大橋就係咁嘅啫，其實係。 系 其实佢都未讲到最尾，佢都未讲到呢个法例系立法嘅，佢亦都冇讲到呢一次嘅社会实验系成功啊定唔成功，都冇讲过噶喎，其实系。 因为系前传嘅第一集， 都唔知前传。 不过最后但字幕后有彩蛋噶，其实你有冇睇到啊？ 我冇睇到。 字幕有彩蛋， 你补一补，我冇睇到。 系啊，字幕后系讲话立法，正式立法， 即 系呢次嘅实验嘅 成 功 嘅。 系，最后保安幕嘅记者招待会嘅。 咁如果今次只系一个实验，咁佢点解会算系第一次国定杀戮日咧？ 系啊，所以我就话唔系咯，系啊，唔系噶，实验中嘅实验 啊， 唔得。 其实唔系正， 但叫第一 係咯，第一次殺戮咯，應該話就唔係國定殺戮日咯，佢唔係全國嘅，因為係啦，實驗嚟嘅，係個其實好似話係個島嚟嘅，個島係話點解要揀呢個島呢？係因為呢個島咧就係話係話貧民同富貴人都有，而入邊又有唔同顏色嘅人種，咁佢就話可以最投射到全個美國。咁呢個就揾呢個 虛構嘅啫，我想 虛構應該 虛構嘅啫。 我估虛構。 個島叫做香港咁上下啦，係咪？ 見得大部分 香港島咁啦，係咯。 係啦，點解會全部都係黑人呢？因為有錢嘅白人全部走曬啦嘛，已經。 哦，係，即係有時佢哋選擇唔玩係可以走嘅。之前係俾曬充足時間你可以，總之你嗰晚你唔喺度咁多。咁你第二日就法例就生效翻啦嘛，你又唔可以帶咁啊，咁解。 唔定止黑人嘅，其實就仲有啲南亞裔啊，或者墨西哥人啊，即係總之係一啲低端人口就會停翻曬喺度啦。 咦喂，但喺美國最低端嗰啲係華人喎、啊，有冇出現咧？ 即係呢度都有一兩個華人㗎，都有 一兩個咯、 啊， 被殺嗰啲咯，係 啊。被殺嗰啲啊，嗰扎都有華人嘅、即係總之低端嗰扎就會停翻喺度㗎啦。 明白。 不過佢仲有個 point 嘅。 嚇、啊、 你講，我補翻個方就係最後個方，佢又帶出就話嗰、那個呢、這個咁貧民區入面嘅黑社會，咁啊最後就會保衞自己家園嘅，咁亦都係由佢去帶頭係啦反抗，咁亦都係去救人嘅，咁而佢自己都死曬嘅，咁啊但係個黑社會大佬最後就冇死嘅。 咁所以呢個就係反抗軍嘅前身啦。 係，我都係咁講嘅。 都可以咁講，係啦。 系啦，系啦，可以咁讲，冇错。 咁、你讲下，我想问黑武士几时出现啊？搞到系沙窝嚟嘅， 咁我啊觉得咧，整部戏咧头半段系 O K 嘅，我觉得系。 系。 系。 系啦，反而系好睇头半段。 讲到嗰个社会嘅压迫啊。 系。同埋佢有讲个议题嘅。系啊，佢起码有将。系啊，喺議題嘅討論，你其實你睇呢套叫《殺戮元年》啦，即係如果譯翻直譯就《殺戮元年》啦，即係台灣都好似咁嘅。咁唔係應該係講緊國定殺戮日的存在嘅博弈噶嘛？應該即係你係講緊未呢、這個世界未有國定殺戮日，點解會有呢？咁有之後會點呢？梗係社會會反對，或者會有人順從，咁、而又會出現咩事？咁係睇呢啲嘛？咁一開頭係有呢啲咯，係好睇。咁但係之後呢，咁而呢個所謂開頭都係佔咗套戲嘅，我諗 七粒鐘到啦， 七八個字，係啦，咁我開始瞓啦。所以我就要靠分分讲咁讲，因为我惊我即系都咁后屘我都瞓得几足嘅。 咁后决咗咩？ 因 为 后边咧已经变成系纯粹杀戮啊，到政府 即系变咗第二集噶啦，变咗第二集。 出啲无人机啊， 会唔会嗱？我估啊，会唔会两头唔到岸？即系如果你中意睇佢博弈嘅咧？又唔夠喎，因為你 係唔夠，好薄，冇乜論點嘅。 想睇 action 嗰班人咧，又 時 又唔打嘅咁樣嘅，即係可能兩班都討好唔到，會唔會？ 同埋佢打嘅 budget 都明顯比第二集少嘅。其實呢套咧係縮翻變一套幾 B 級片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冇咩乜勁嘅。 咁多集都係 B 級片嚟㗎啦， 好低。就費呢一集最高，我唔知點解。 哦，咁你物質 唔係㗎， 最高係正常嘅。 系嘅咩？但系呢集拍出嚟个感觉好粗糙下喎，因为佢最后咧聚焦一间屋嘅啫。 好细啊！ 系啊，聚焦一间屋仲衰过绝，即系食鸡噶，食鸡个版图大过佢。 系啊。 同埋最尾系变成一啲个人英雄嘅杀戮，咁又我话 同埋 喺啊嗰度系。 系啦，同埋仲系玩爱情位，即系原来救翻自己条女咁样，即系玩呢啲嘢咁样。咁你又好鬼罐头啊，变咗。 咁所有角色亦都冇連接到後來啲角色，係咪？ 完全冇。咁而你所謂個梅姨最後都嚼埋，即係係啦。 死係直頭冇正面講佢死添㗎，係。 係咁同埋個閉路電視睇到。 低啊，真 係。係啊，但係睇到嘅，突然間睇到嘅，明白？ 係咯。即係蜘蛛俠冇嚟救佢。 冇。因為佢爆大話。 睇緊蜘蛛俠會唔會？ 佢知道佢即係揭中咗嗰個政黨有派殺手出嚟，佢追到啲閉路電視，咁跟住仲話會 save 落 USB， 咁跟住嗰個人就衝入嚟噏咗一輪，咁之後下鏡頭嗰個原來出咗去，俾人夾走咗，就將佢抌咗落個島入邊，咁跟住又俾人哋開槍打死咗啦。 即係佢都俾人抌埋落去， 係啊，踢埋落個島，就搞掂咗啦，咁樣係啦。 就係咁啊，就報應埋佢咯。咦？咁但係如果咁作為前傳嚟講，佢應該又拍唔到下一集咁樣咁。咁佢又算唔算成功博嗰度第一集又好似又唔 係 咁樣咁 未啊係 未啊第一集嘅係啦 好奇怪啊 即係如果你要連接第一集嘅，你點都要出翻第一集個男主角，即係嗰個阿爸。 係啊。 點樣又 同埋 點樣做？點樣做？ 但係嗰啲有好多年後㗎喎，呢個 係第一集其實唔係第一年啊嘛。係啊，第五年好似第五年殺六㗎啦。 嗰個係二幾年啊？你話係？ 咩二零三二定二零二三啊？ 咁厚㗎 ？OK， 咁厚㗎。 係啊， 未來得咁犀利，哦，咁真係連接唔到啦，係咯。我第一集啲人都未出世，我驚係咯，要係咁。咪最後要影翻個咩醫院，即係影住啲 B B 床係嘛？ 即係抱住個 B B 就係第一集嗰個阿爸。 係啊，男主角阿爸係啦，終於出世係咁，咪真係諗唔到喎，如果係咁。 你當係完全唔關事啦，其實我覺得就。係 咯，嗱，我諗你話咧，哇，今集實質票房唔錯啦，即係話。即係你話好似 係四集裏面最好嗰一集， 唔係講香港，即係講講美國， 全世界收藏嚇。 可能係因為食翻大家見到個題目係話哦正喎、啊，《國領收入》即係講翻個前傳咁啊，入場啦，咁會唔會係因為咁咧？其實睇完啲人反應唔係太好嘅喎。 但係佢哋所謂呢集最高嘅票房咧，其實相差唔多噶。 哦，唔多嘅， 差好少嘅，每一集都係。 係啊。 哦，咁樣。 係啊，呢集。 其實佢會唔會有穩定客源啊？佢呢個 太離開啦。 其實 係咯，有穩定。 其實可能係戲院啲飛加咗價啫，係會唔會？ 可能 係啊，有機會。 都真係唔奇，我唔係講少啊，我真係講真嘅，係啊，可能 而家依幾年爭幾遠啊？ 爭咗幾蚊。 係啊。 啲美金嚟㗎嘛，爭幾蚊咁咯，爭咗貴咗兩蚊，你都有分別啦，係咪先？ 爭呢張票價嗰個錢嘅，可能真係同一班客嚟㗎。 係咯。因為是同一班客咁啊都睇啦咁，咁可能上一班就因為都睇開呢個系列啦咁咯，咁同埋我好似睇過題材，咁都吸引嘅有題材，我第一次過就入喎，咁點知睇完反應係唔好嘅喎，即係啲人翻翻出嚟個評價係唔中意嘅，好多人都， 嗯， 係啊，就係咁啦，咁所以、 你話仲會唔會有前傳就唔知，但係就會有電視劇，又有電視劇版 本，係真係有噶嘛，鐵定有噶嘛，係嘛？ 我上網睇直頭，佢直頭話唔知佢嗱呢個應該錯咗㗎，我覺得佢話就九月四號上嘅，咁冇可能啦，我覺得係 咁樣 一九年 哦， 唔係今年九月四號啊 嚇， 唔係佢講二零二幾年可能係嘛？ 唔係喎，佢 真係嗰陣 個電視劇個 trailer 個 poster 都係寫九月四號嘅喎 嚇，係啊？咦？ 係啊， 咁唔知喎，咁啊留意翻喎，咁 即係做㗎咯喎。 咁真係留意下啦，有冇真係有冇過年後日嘅電視啊？係啦，咁要留意啊。 咁係執集嘅，講。 哦，咁真係留意下，有都唔奇，係咯。 係咯。 咩台做咧？邊個渠道？邊度做咧？ 佢話係 Sci-Fi 台嘅。 哦 ，Sci-Fi 台，咦？咁都唔奇嘅喎，真係咁留意啊。 九月四號，我哋真係要留意。如果有嘅，下個禮拜我哋就可以講。 哦，咁咪要續講落去啦，係啦。因為咁香港上畫啱啊，今個禮拜上下禮拜食翻個電視版啊，必大 都正啊。 嗱，同埋唔係我哋夾硬話 上噶嘛，佢係。 哦，國慶日。 美國係七月四號上噶嘛？如果係呢今集其實。 即係正式。 係都戲係。 都戲 係 啦係啦係啦。 係啦，嗯。咁嗱，咁啊 ，Sci-Fi 台幫我哋奠定呢套係科幻片啊！唔系啊，真系噶，好多人争拗呢套吓算唔算啊？ 我觉得都算嘅，因为始终佢个国策嗰度都系幻想出嚟啊嘛，其实系。 系啊，你系构想架空嘅设想嘛？ 意思啊，你问啦，你问，而家啲人咩都话唔系嘅 ，OK？ 系你一九八几嗰阵系点会唔系啊？ 唔係，梗唔係啦。 同埋你 Star Wars都唔係啊，喂大佬啊，Star Wars都唔係啊，大佬呢啲邊係啫？呢啲邊係科幻片啊？唔係科幻片嚟嘅啦。但係 Sci-Fi 台就會揀咗嚟做啦。咁你自己話啦。 咁啊，唔知啦。 OK。 咁我覺得點解前半段又好啲呢？咁其實我覺得佢從頭到美國政策都有啲似而家，即係早幾年興嗰啲反烏托邦嘅電影嘅， 都係嘅。都係， 只不過佢唔係用個靚仔靚女嚟包裝啫，只不過 佢唔係一個青少年嗰種，即係嗰啲叫做咩咧？ 某程度上都係屬於反烏托邦嘅。 唔係，佢唔係嗰個 Young Adult 小説嗰個導向啊。係， 係啦，係啦，係啦。 呢個 Young Adult 小説導向而家似乎咧再拍電影院證明嘅死路一條嚇，即係上次 睇咩《 暗黑之心》， 暗黑之 心嘅賣你就知啦。咁但係唔係話反烏托邦路線係死喎，唔係喎，冇咁講喎，係繼續得嘅喎，係啊，冇錯啊，咁雖然上次嗰個咩酒店都唔得，不過唔關事啦，係咪？上次嗰個阿提密斯酒店啊， 係， 又唔同啦，係咪先？咁嗰度嗰度就揦住話死裝咩？咁結果唔係啫，係因為咁反烏托邦路線就應該長做長有嘅，係咯。咁係咯。咁呢套呢一集推唔推薦咧？唔係咁推薦啦。 唔係咁推薦啦，如果你中意， 你睇你睇乜咯？ 嘅 fans 嘅。咁 要睇 係咪你都入場睇埋㗎啦？我覺得係。 咁要睇乜嘢先咧？大家如果當要調節嘅話，調正嘅即係教啱個 channel 呢度要睇乜先就入場先。 睇黑人咯，應該滿足喎。 睇黑人係啊， 佢好黑喎入邊人。 大佬睇黑人， 同埋佢黑人有咩嘅喎？有正有邪喎，同埋佢本身標榜有個殺人魔嘅，就真係好一開波第一個 shot 佢係近鏡訪問緊佢， 戒到塊面好似足球， 係啦，同埋個戴住個隱形眼鏡咧，夜光色嘅，咁夜晚見到佢咧化青光，仲要咧畫抹開條脷咁攋把刀，跟住就攋把刀係咁殺人嘅，咁啊最後調翻轉去入魔。就調翻轉就衝入粉大廈度啊！殺 咁我想問啊，呢個人咧，佢國定壽日嗰陣就好威啊！咁平時做咩嘅？ 平時都係哈哈發發嗰啲人啊！ 哦，瓜仔咁咯， 平時幾難揾份工作啊！咁嘅樣係咯。 都冇㗎，佢都冇工作㗎應該。我話我睇翻原來個電視劇版個故事大綱內容都幾得人驚喎、啊，原來 係。喂、哎，點樣咧？好大鑊！ 佢原來係講，佢話主要交代啊，喺咧國定殺六日。之外嗰364日啲人係點樣生活喎、 啊？咩話？ 國定殺日之外嘅364日，哇！呢、這個真係幾高喎、啊，呢、這個劇本。即係講點樣個心情忐忑地，尋日過咗國定殺六，我殺唔到對面個老母，跟住可能又好期待兩日後可以殺翻隔離阿叔個老母咁。 咁我唔知道，真係要睇下下個禮拜，如果真係有得睇，真係要睇下搞乜嘢啦，真係。 即係佢想拍呢個 John Wick。唔去报仇嗰阵嘅故事，系嘛？ 唔系喺 狗喺度放狗啊嗰啲故事咯， 系咪？ 唔系同埋借喺度数金币啊，跟住又嗰个理发啦、啊，整嗰啲资产啲嗰啲，系 嘛？ 系啊，咪咯。 系咯，同埋讲 Matrix 咧，啊，即系阿 Leon 系嘛？ 系 未即系 wake up 之前，日日翻工做乜咁啊？系嘛？ 即系个文员仔嗰时 做系啦，冇错啦， 嗰啲嘢嘅啫，真系 系啦，系啦，Mr. Anderson 啊嘛，佢嗰时系好似系叫做系系做乜嘅咧？ 如果系咁啊，大镬喎！嗰套剧《 The Matrix》以外做乜系嘛？诶，喂，呢个唔系讲紧即系超人唔做超人，平时做乜、啊？大镬过、啊、大佬。 卡惊嗰个时间 系唔系咁都系做过，卡恩·劳伦斯有做过，咁佢都查案嘅。咁同埋佢都有用超能力啊，最少即係用超能力嚟替蘇同埋油油啊嘛，都有嘅。即係蝙蝠俠唔做蝙蝠俠嗰另外嗰啲時間係咪？咪翻工啊、炒股啊咁咯，係咯，同女食飯啊咁咯，係咯。佢唔溝女嘅，溝女係做俾人睇嘅。佢話，即係扮俾人睇嘅 ，Playboy 呢下係咪做呢啲？咪都好啲啊！超級英雄可能講平時都仲有 point， 都有嘢講噶嘛，係咪？ 係都有嘢講，係啦，可能平時阿貓女你都有各有身份噶嘛，係咪？都 OK 嘅，係啦，可能佢又唔知佢係貓女咁，平時都大家有一腿噶嘛，咁都叫做有佢嘅故事可以講。喂，國定殺六日以外啊，真係大佬，即係哥斯拉唔襲擊日本，平時做乜係嘛？ 係。 瞓觉咯，哥斯拉啊，瞓觉咯， 沉睡几百年咁样咯。 系啊，影住佢锯锯声咁啊，不停啊。 哇，真系高啊！ 自卫队又唔使出动咧，就喺度锄地咁啊，即系哇，即系唔系话即系嗱，你呢啲唔系唔得嘅，你拍呢把咪系咯，平时嗰 part 唔出动嘅时候嘅故事噶嘛，最犀利系。咁啊，呢个题材真系唔系咁易即系拍噶，即系丧尸片冇丧尸嘅故事咁啊嘛，即系平时做乜咁啊？ 系咯， 自殺列車未發生之前咪搭車咯，大佬，係咪？即係唔知喎、啊，即係有啲女 人你好高手咯，你高手寫到嗰啲咧，即係慢慢醖釀住嗰種仇恨咯。 翻電影版一至三集嗰個導演拍翻嘅，佢就話， 即係佢係咪啊？即係點樣醖釀？就諗住嗱， 好賣你 系啦，我就揼你噶啦，谂住咁 揼。我忍多你三个月就到啦，咁样嗰啲位咁样咯。 系啦，喺度日日搣日历系嘛，画住嗰日系嘛， 咪戒自己只手啊，啲刀疤数几多日啊，喺度戒啊。 咁样，咁都可能都好有压迫感嘅，可以。 即係你要高手寫啊，得啦，你要多依啲咯，多依啲，多依啲心理描述啊，又多好多逼力啊，或者點樣啲掙扎位，或者點樣虐待啊、欺凌啊嗰啲。 嗰套咧揸架警車嗰套咧，都係最尾先出現喪屍嘅，係咯。 咁啊係。 係咯，又唔代表。 我懷疑佢係都係講一次嘅國定殺戮日，只不過係間住，即係每一集又講下前邊啊，又有幾分鐘係國定殺戮日嗰啲啊，我覺得佢應該會係。 咁啊唔知啊。 即係跳住。 即係類似。即係好似 Lost 嗰啲咁樣啊，佢係。 哦，咪到時睇佢點處理啦，真係。係 咯，係咯，係咯。 咪再唔係冇嘢做加鬼啦，係咪？平時過年三日就冇，唔係講鬼嘛，咁你中間咪可以講鬼，講鬼啊，咁好多第二啲古仔嘅 UFO 啊，咁咪精彩啲啦，會唔會？都精彩過過年三日添，嗰啲嚇。講第二啲嘢，華爾街啊，咁啊，好多嘢發生嘅，係啊，即係第二啲戲啊，過年三日以外啊嘛，咪即係第二啲戲咯。即係狂野時速啊，係咪真係好精彩嗰啲係咯？唔知啦，咁啊再睇啦。即係何必要用呢個題嚟咁做係咪？咁但係 即係用到盡喎、真係而家係想。 係啦，或者唔好睇嘅，我哋到時睇下佢點發揮啫，又未唔一定唔得，係咯，係咯， 係。 有冇啲咩人嘅咧？有啲例如有冇話有啲咩人做咁都唔識㗎。 唔識喎，咪冇講喎，又真係、 好啦，咁好快啫喎，咁下個禮拜見真章，到底人咪做㗎，沙威台咁樣。 係咪真係有得睇㗎？ 係咯，定係呢個前傳領嘅嘢，沙威台 hold 住大佬。係咯，喂，唔係喎，但係咁冇嚟畫頭都冇㗎，大佬。係咯，沙威台。 我好似睇過下 嘅、哦。有嘅，我真係有畫頭嘅 ，OK、 啊。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即係咪真係禮拜？即係九月四號就做咧。 禮拜幾啊？九月四號即係禮拜幾啊？ 聽日、今日、禮拜二咯。 禮拜二 ，OK， 好，咁我哋期待一下嚇。唔係講笑嘅，即係如果有都要睇下嘅，我未必唔好睇㗎，睇佢點處理 啫。有一定睇，一定會睇。 係咯，或者好睇咧，點知人哋拍英雄本色咁都唔頂㗎，咪先？即係國定殺戮日以外，就真係乜都有可能發生啊嘛。或者好睇，或者好睇咧，或者有蝙蝠俠嘅咧，其實你明唔明啊？點知啫？我其實以外咪蝙蝠打緊足球咯，可以係咁噶嘛，係咯，可以復仇者聯盟噶嘛，咁點知係乜啫？即係總之就唔係嗰個女仇日啦，即係意思係。 唔係，海外都有個定心日嘅。 啊，唔清楚啦，咁啊，大家有睇到就同大家講，或者如果大家揾到嚟睇，就記得話俾我哋聽啊。 係咯， 因為而家太奇怪啦，好多嘢咧，我哋自己都揾到嚟睇啊，好多係咯。 系， 即系想睇都未必有得睇噶，系啦，好，咁呢个仲有冇国庆生日有冇嘢讲？ 冇啦 ，OK。 阿北仔仲有冇啊？有冇啲补翻啊？ 你问我补就补下个女主角咯。 啊，我 想讲翻个女主角都话可以嘅。 我知道系 IMDB 都系话九月四号做嘅。 O K。 哦，即系个电视话都仲系咁讲。O K， 咁我哋期待。 IMDB 都系咁讲嘅， 可能见。 再睇下啦，真系。 好。 再睇。 啊，总之睇到咪同大家下礼拜继续交。 睇到再睇咯，睇到再睇咯。 好，咁啊，拜拜。 好，系啊，补翻我话，如果个黑人嚟计个女主角都还可以嘅，我觉得几脆嘅，即系嗰个皮。 算靓女啊，算靓。 系啊，算靓女嘅，即系个样都本身几似，亦都几 slim 嘅个身形。 系。 咁佢入边啊，饰演一个即系担起。好堅強，佢開頭係反國定壽日嘅帶頭，咁、但係問題係為咗救佢個細佬，咁佢就要進入個賽區，而又後屘喺屋企度又要逃生逃亡，咁但係佢個 X 咧就係嗰個黑社會個大佬啊，即係頭先講話最後殺入去一個救全家嗰個黑社會大佬，即係個男主角咁樣。咁另外有個叫 提嗰、那個黑社會大佬啊，又想講啊， 請講，就邊個做咧？ 大會黑社會大佬咧，我覺得又唔識佢啦。但我又覺得幾似之前咧阿幽靈刺客，即係 Blade 嗰個後生白後生，係咁嘅樣嘅咯。我覺得 係。因為個口咧，佢都係有啲鞋抽，佢鞋抽口嘅。係。 刺客 Blade 有啲。 係刺客 Blade， 刺客 Blade 後生啲。 如果你話要 reboot 咧，我覺得佢都係一個適合嘅。 成個 Wesley 咁嘅樣。 係，因為都大隻㗎，佢大隻㗎都。係啊。 咁都型喎，即係 咁多演員嚟嘅，屬於係真係打得嘅，起碼個樣有說服力嘅。 真係型㗎，真係型㗎，佢都。 即係揸槍啊！嗰啲位咧，嗰啲弓架都有啲嘢，啲肌肉位嗰啲咁樣。 係 啊。 即係咧，所以呢套就話俾大家聽，即係就算黑人咁，你睇呢套好多黑人啦，講黑人㗎啦，好似都係嘛。我以為又係咪一定啲左膠會入場？其實個關鍵係你前面嗰段 marketing 咯，其實。 係啊， 係嗰前邊嗰段前戲啊，我哋時候會解釋嘅前戲有幾重要。係你唔搞前戲咧，咁啊即係嚇就唔 happy 啊嚇。前戲搞得 happy 就其實前戲 happy 啊嘛，係咯。即係前戲意思即係入場前嗰大堆即係 marketing 或者係整一大堆文化嘢咁，搞到你未睇戲前咧興合合，係啊。咁呢套可能真係冇乜啦，係啦，做就做啊，咁啊，咁所以唔能夠單靠啊黑人咁就得嘅，其實都係咯，我發覺係啊都唔得嘅，其實即係要識玩咯，係咯，即係雖然即係匹炮嘅成功，但係佢成咗其實原來佢嗰段 marketing 成功啊，其實係唔係套戲套戲啊，其實 係啊 係 啊， 嗯，即係留意翻咁咁我唔知啊，咁今集算唔算係 sell 黑人咧？如果咁講， 我啊覺得佢係貼合翻嗰個社會現狀嘅。你話夾硬 sell 黑人呢，我又覺得我唔係咁覺嘅，其實 OK 即係你反而擺個白人落貧民區喎， 即係佢又唔係話專登係嘛，因為以往嘅集數佢係會有黑人有白人嘅，即係誒有嘅情況， 主力都係黑人啫，佢第二第三集 但係嗰個揸架車嗰個係白人啊嘛，嗰、那個 係救佢哋嗰個白人咯， 係咯，即係佢都總有黑白平衡啊嘛，咁呢套會唔會輕啲多啲？ 呢套就主要白人係壞人咯， 係啦， 主要啊。 但係白人係壞人個角色，即係如果最深都係嗰個政治家嘅啫。其餘佢話喺入邊嗰啲白人都係過一過場，就冇話 highlight 嘅。反而佢有個著到成個黑武士咁樣，但係除咗個頭盔啊，發覺阿白嚟嘅，咁嗰個就好似白人嚟嘅。系啦，嗰、那个白人嚟嘅，即系叫做系啊，带领住佢哋入去，系、嗯，但系最后就一夜就好简单地炸死咗嘅，俾人哋咁样咁多类似咁。 系，即系嗰个好人嚟嘅。 嗰、那个佢坏嘅坏嘅，即系带领 嗰 个 坏， 带领啲 白人逼入去。除咗May E啊好人之外，个个都坏人嚟嘅。 系啦，可以咁讲。 算系好人咩？佢发明喎。 因为佢系旁观者啊，佢审视呢个 问题 啊。佢系发现到佢想揭发政府唔啱嘅嘢嘅， 即系利用咗佢个实验咯，政治化咗。佢原本真系想做一个社会实验，同埋佢确信透过咁样释放人类暴力会令到整体罪率落低嘅，即系佢系有使命嘅，佢真系系佢深信自己得嘅咁样咁，但系就俾政党利用咗咁解咁样。咁同埋呢套我失望啲就佢一开始好强调政党。就靠住佢鼓吹佢贊成呢個國定十六日而從而得到人民支持，咁佢有個咩元老會嘅，咁亦就係、是國定十六日第一集嗰陣時美國統總美國嗰陣時統治咗嗰個黨咯，即係意思就叫做除咗共和黨民主黨嘅第三個黨咁樣，咁我 又或者第三集喺個教堂嗰度嗰個元老會咯， 唔知乜元老會咁樣嘅政黨嚟嘅。咁我 expect 叫做殺戮元年係好講求，即係講呢個殺戮同呢個政黨嘅關係。咁呢度咧土薄啦，即係純粹好單純、好幼稚講話啊，騎劫咗你個個實 驗。好睇啲就係咁解，開頭有講嘛，因為係 啦，但係就後屘就即係都幾後屘，其實幾罐頭佢拍到係一啲罐頭殺戮咯，而個殺戮又唔係偷拍 嘅。連呢個黨點解會成立？佢就應該講少少，係 啊， 關係 冇薄咯，冇特別提咯。咁同埋咧，話曬 sci-fi 啦，入邊佢有一樣嘢係 sci-fi 嘅，真係 sci-fi 嘅。佢有三架航拍飛機可以開到機關槍， 航拍都算 sci-fi。 航 拍機唔 sci-fi 係嘛？ 但佢又真係無端端， 幾嚿水都有一嚿㗎咯喎。 係，但佢三部機仲要即刻 detect 到啲人，咁跟住 fire 咁樣搖好嗎？咁啊打死曬黑社會，唔大架㗎，細架。 咁點開到機關槍咧？你咧？ 佢有大架過而家嗰啲咩 Mavis Pro 嗰啲，但係就側邊有兩支槍，咁佢就講佢就三部就飛埋一齊，咁一開槍就射死曬黑社會啲朋友啊，咁啊剩翻黑社會冇事啫，咁樣。係啦，咁樣。咁佢又冇講佢點樣報仇，打翻三架飛機落嚟 喎。科技冇講就唔會太高㗎啦，因為2018啫。 係啊， 因為就算你講佢後來嗰啲講到咁多年後，佢都冇乜特別嘅，啲科技咪差唔多同而家。 係啊係啊，同埋殺人手法都一樣啫嘛，佢屌好窩，好窩嘅啫，即係係啊，保窩。 都係正常槍啊刀啊嗰啲，咁啲槍嘅型號都冇話新，都係正常。 冇新嘅都 係。係有冇激光炮冇成乜都冇。 比較。在拍攝技巧，即是在個畫面比較好看一點的，就是他如果你參加國定殺六日呢，他會給副隱形眼鏡你的，隱形眼鏡呢就會發光的， 是夜光色 的，你的畫面就會好看一點的，其實是、 他本身黑，那他會只見到兩隻眼，那他一走進去黑走廊就會只見到眼睛， 咁成日玩呢 啲。哦，即係你意思，即係對觀眾嚟講好睇啲，即係好似有啲特別咁樣。 係啊， 係啦，係啦，即係分辨到邊啲係參與，邊啲唔係參與啦。 O K O K， 即係呢個就以往集數冇嘅。 係。 以往就戴面具嘅啫嘛，其實佢哋係。 嗯嗯嗯。 同埋呢度有解釋喎，佢哋唔知嗰個博士都話估唔到開始有人戴面具殺人，咁點解已經法定俾你殺啦？點解仲要戴面具？咁有個咁嘅議題嘅，但佢提出嚟嘅啫，就冇乜深究講。聽日係啦，係啦，咁樣。 唔係啊，咁你聽日要過翻正常生活噶嘛？呢、這個好易明啫。 但係個 concept 咁係即係隱藏身份。 佢戴面具最主要都係因為嗰對僱傭兵戴面具啊。 係。 或者佢呢度咁嚟解釋啊？ 但都有其他人戴嘅， 到噶嘛，其實 係。 其他就冇咁多嘅，最主要都係戴僱傭兵，全部都係戴面具。係。 嗯。 咁佢開頭有隻嘢噶嘛，戴住個絨毛面具，得兩個窿，跟住又係有個地喺個渠度揾條鐵線勾佢隻腳噶嘛，跟住咧就拉條女埋嚟又摸佢嘅，仲要有個 B B 仔抱住個 B B 仔洋娃娃。喺個 B B 仔咁喺度怪叫嘅，咁樣咁有個咁嘅形象嘅又咁樣咯，即係會有啲叫做恐怖形象咁啊，食玩咗少少咯，係咯，你問我就咁樣。 嗯，係咁啦，係啦， 係啦， 係咁啊。 即係如果睇打就唔精彩嘅呢套，係啊，你問我睇打唔精彩，想睇殺戮都唔精彩嘅，因為佢都佢叫大規模殺戮都係透過啲電視型光幕咁樣，即係聚焦話而家開始殺人啦，咁樣幾個 shot 嘅啫，即係都唔會好仔細地影曬。 你想睇嗰啲即係政治博弈又唔夠厚， 又係冇， 得個少少，係咯， 係啦， 喺打喺打喺打，不如睇誒《毒戰韓流》同埋《歐洲攻略》好過。 嗱你呢句咁样话咁粗 sell， 欧洲攻略好令人反感噶。虽然我最后都叫做唯一叫做闹一闹啦，希望都有人撑下啦。但系 我冇话，我冇话，我冇话好啊，我冇话咩话。咁我冇讲过欧洲攻略独占韩流都好。 系独占韩流啦，独占韩流稳阵啲啦吓，俾人插掉 佢 啦。 佢睇打就搵套打啦，呢套其实原来睇打都唔系 ，OK？ 啊， 系咯。 咁啊 ，OK， 咁所以就奇奇怪怪啦，出嚟有啲雞肋咗啦，就 係啦，即係我覺得唔合格嘅，即係唔合格以下嘅，就不至於零嘅，係啊，即係有啲廿零三十蚊咁樣值，即係如果分數就係啦咁。 嗯，係啦，咁會唔會確定就又係你從此玩完咧？咁啊，即係睇下電影公司點睇啦。咁實質因為票房出嚟又唔係即係插咗水啊嘛。 因為佢從來都係低成本，但係又賺到錢啊！成日都 係性價比高， 每一集都係。 係 嚇，咁啊，下次可能會調節下，咁咪再嚟啦。係 咯，係咯。 嗯，我相信會繼續嘅，係咯。 佢都係世界票房都係佢製作成本嘅十倍，係第一集唔同之有三十倍咁樣，係咯，其他啲係咯咁樣。 咩話？咩意思？咩三十倍啊？ 佢製作成本第一集製作成本$300万啊嘛美金，第二佢埋單$9000万啊嘛， 係 咁啊三倍，跟住即係第二集同埋、哦、第三集， 即 係 你意思個成本同個收益嘅倍 ，OK OK OK， 係啊，千松啲萬咁樣就，但係佢埋單翻嚟就係億松啲咁樣就十倍咯。 其實我覺得第一集咧係一個唔同類型嘅戲嚟嘅，我覺得雖然個題材係呢個啫，佢第一集根本其實係一個即係真係 drama 啦。第二我其實覺得係一個。似嗰啲又係啲舞台劇咁嘅，即係佢今日喺間屋裏面發生大㗎嘛。係， 冇 錯。係啊，其實第一集睇完嘅嗰時啲人啊個反應就係話，佢好想睇下間屋外邊發生咩事嘛。咁所以第二集就拍俾你睇啦，等外邊打。係，咁其實第一集係冇乜點都唔係好知道出面點亂成點嘅，因為佢哋其實係養尊處優，就係一個講一個就係賣呢啲咁嘅防盜嘅系統嘅一個人啦，靠呢個防盜系統發達嘅一個人啦。咁對佢嚟講，國定收入又係令佢發達嘅一個好方案嚟嘅。咁同埋以佢哋咁友善咧，佢哋根本唔會有危險噶嘛。咁佢咪喺一個好安全嘅屋入邊，咪當係即係過一晚啫嘛，冇所謂嘅喎。咁佢想講就係話，原來咧危險咧就嚟自好多嘢嘅，包括你嘅嗱，佢嗰個有錢區嚟噶嘛。咁即其實佢啲鄰居一樣係有錢㗎喎，咁佢哋以為就係防啲貧民啫，貧民都會搞佢哋，原來唔係，原來你嗰啲有錢鄰居平時都唔知想去死幾耐，佢即係佢就揭示咗啲嘢啊！第一集係，即係其實你當一個 drama 咁睇，或者當舞台劇咁睇，係好有趣嘅第一集。咁同埋佢放咗一個黑人入嚟，嗰件事係一個即係到底即係你會唔會去為即係為一個你素未謀面嘅人去即係 即係 risk 你一家人嘅安全啊嘛。咁其實佢第一集提起嘅嘢係好特別嘅，唔係一個 有深度啲，有深度， 有深度好多啊，淨係 嗯係 啊。 咁所以點解我哋會話第一集其實先好睇咧？即係唔係講啲製作成本打呢啲嘢，反而佢冇乜 係 係啊。咁但係以後佢就轉咗另一個路線，佢真係當成咗係個世界觀咁去不斷去講啊。其實第一集完全係唔重要嘅，呢啲嘢其實只係一啲背後設定提起嘅啫嚇。咁啊，我就覺得即係再拍落去就已經玩到變咗第二啲嘢啦。我覺得已經係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啦，係咯。咁如果佢繼續有人睇，咁繼續咯，係咯。咁啊，唔知仲有啲咩空間啦，係咯。我覺得係啦，即係都係殺繼續殺多次嘅啫，係都冇拍片，係啦，仲可以點啫？係嘛，係咯。加雷射槍係即係再講後啫嘛，再過多二十年係嘛？有雷射武器係嘛？啲人招咁係嘛？啲警察落街變咗白兵咁係咪咁咧？咁啊好似又特別啲係嘛？唔知道，其實都唔知仲可以點，係咪有拉西巴啊？捅死啲人噶嘛？唔知啊，即係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加落去係咪？即係你嘅做量只會加料嘅啫嘛，係咪？啲人都加料，即係你仲冇啲有冇得向深度嗰方面去掘咧？其實有幾多人鍾意睇深度嗰方面呢，我好大嘅信心，咁可能啲人都係鍾意睇殺殺殺殺殺嘅嗰班多啊，係啊，咁你好難滿足呢，我哋呢班又滿足佢哋嗰班，似乎係一個好大嘅紅球，係啊，呢個真係我諗佢哋製作嗰邊最難嘅，所以今集咪賴嘅嘢就兩邊都唔到岸嘛， 係啦， 正係咁啦，係啦，咁啦，咁太好，咁睇佢哋點樣處理呢，同埋我估啊，佢以為今集應該會好得咧，所以佢先會又有電視劇又有戲嘅。 係啦， 係啊，咁就只要出嚟個大家個反應就可能唔係佢哋所想，係。咁對呢個系列係會好似星戰咁啦，諗住好大，咁結果就衰喺 Han Solo， 結果就話又唔拍啊，定係點咧？啊，咁就係衰喺呢一集，跟住確定曬日又從此冇咗咧。咁睇下點發展。係啊係啊，我恐防會係咁啊，係啊。即係而家好似都冇乜聲氣，個電視台都係咪即係已經 cut 咗咧？ 但係嗱，吹喇都仲係寫住9月4號嘅，啱啱。 嗯，好啦，咁我哋禮拜二就會翻嗰度。 睇下好快啫，幾日之後啫，其實。 我梗係希望佢唔會枕就死咗啦，即係等於。 都睇一睇佢。 其實我都希望星戰唔會就此終結嘅，係啦。 係咁梗係啦，希望啦。 嚇！即係但係你睇個勢就似係就此終結。係啦。咁即係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希望嗰樣嘢會繼續有啦，係咯。嗯，好，咁我哋繼續同大家追蹤，到下星期有冇《國政教育》嘅電視版？ 好。 好。